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三九的第一天，目前的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的受补充强冷空气南下的影响，近地面北风依然是强劲的，风寒效应明显，气温低，天气寒冷，请尽量的减少出行，外出呢要注意防风防寒。此外呢，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呢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 1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8度，最大相对湿度 40%。下面看一下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的影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大搜家，一位是郑鑫，郑鑫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的进入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今天是问题集锦的时间哈。就大家无论是听众还是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做一些统一的回答。当然今天我们依然是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呢大家有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了。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什么关于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啊，也可以呢把您的名字写上，把电话号码写上，然后呢发到我们的平台，我们有关的律师呢会与您联系啊。当然这是免费和公益性的，这是我们楼市好声音为您的一个大礼包吧，准备的一个大礼包。因为在底下比如说要跟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呢，可能费用还是蛮高的。好的，那依然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首先呢，还是有请郑鑫和朱小晨，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北京的三条轨道新线已经开通了，三条新地铁线路通车，行在北京，终于呢不用再跋山涉水去访友探亲了。那么这三条线路啊，均属于京西区域，分别是房山的无人驾驶列车燕房线，还有门头沟的这个磁悬浮轨道 S1 号线，海淀的有轨电车西郊线。这三条线路的开通啊，将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了。 刚 还在和小陈说，这三条线路其实都比较有特色，有无人驾驶的，有磁悬浮的，还有有轨电车的。其实我们看西边长期以来一直是地铁一号线担当了一个这个出行重任，其实我们在西边的南侧和北侧都没有这种轨道交通出行。现在这三条线开通了以后呢，将缓解我们西边的出行压力。比如我们看那个 S1线应该小陈都比较很了解。 对，这个 S1线一直以来，刚才那个郑鑫说了，一直以来那个一号线承担了很多京西方面这块的压力。我看过一个统计，就是说北京的各条线路，一号线、十号线和十三号线人是最多的。您就想这京西人得多多，每天有多少人去城里边上班？这 S1号线开通呢，它首先是一条中低速的磁悬浮线路。大概有八，全线有八站，这八站呢，全部在门头沟的新城，所以说对门头沟新城这些购房人来说，包括这些居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 而且这个 S1线呢，有望与六号线的就是西延啊这个部分贯通。同时像这个苹果园枢纽春节以后呢，开始就封站改造了。等未来建成以后呢，这个 S1线分别呢与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就实现了换乘啊。 住在西边的人 真的是非常好， 很久长期以来一想到苹果园站就是一个终点站。 对， 一号线终点站苹果园站到了。那未来呢，苹果园站将变成一个换乘站。就大家往西走的这个通途又长了很多。 所以呢，这是磁悬浮轨道 S1 线的情况哈。另外呢，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列车叫燕房线啊。 这是我国国内首条无人驾驶的列车。如果大家有去过新加坡的，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地铁其实很多八几年就开始有这种无人驾驶了。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可以过去感受一下无人驾驶的乐趣。 对，真的。 而且这个燕房线现在是之前房山是只有良乡那块它是有地铁的，像比较远的燕山啊、窦店，包括周口店这块都是没地铁的，确实挺偏的。还有朋友跟我说去趟房山感觉跟出了北京似的， 是就是交通不太方便。 现在周口店这块反正那边也有比较新的一些新房新盘，包括别墅，我听说是500万，总价500万就能买个别墅。 所以呢，就是大大方便了像燕山窦店周口店这个区域居民的出行， 是 也可以说连接了西北侧在农村居住的村民啊。使他们得到了不少的益处。 对，进城更方便了。 是的。另外这个海淀的有轨电车西郊线啊，这个有轨电车我还真没有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啊。 有轨电车我理解的它其实是一条景观线。也就是说它其实很像咱们的小火车。 就 不是在地下，是在地上的。 前门那边现在有那个小火车。 对，那种小火车。它能连接颐和园、香山，包括玉泉山那边的一些公园啊、郊野公园、植物园多个景点。大家都知道像香山八大处这种地儿其实是 常年堵车， 假日初一十五都非常非常的堵。所以开了这条线路以后，对当地居民这个交通情况、堵车情况也是有所缓解的。 真是，这些都是民生工程哈。 对， 使我们在北京居住呢，交通就更加的便利一些了。这些真的是特别令人期待啊！无论是驾驶列车燕房线，还是门头沟那边的磁悬浮的轨道 S1 号线，以及呢海淀的有轨电车西郊线等等，真的是令人期待。 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这条。说四部门开发商呢不得拒绝购房人用公积金贷款。很多的购房者呀都曾遇到过这样的尴尬，明明呢有公积金可以呢办理低利率的贷款，但是呢楼盘开发商为了回款快就是不让你用啊。针对这一现象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近日呢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通知。这个通知呢就明确了，就是开发商不得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首先呢，很多曾经买过房的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那为什么房企会拒绝购房者用公积金贷款呢？就是我们通常说他希望这个回款速度啊，然后回款压力会 会很小，所以他希望回笼资金越快越好。那在这时候我们之前买房也可以看到，就是他说全款购房一般有97折的优惠，或者是你使商贷我可以给你99折的优惠，这样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然后 让大家放弃呢公积金贷款。 是的是的，那现在有了这种明确的要求，如果开发商拒绝你使用公积金贷款，那我们可以依照这个条文来跟开发商进行合理的解释，那说我们正常使用公积金贷款当然是可以的，受保护的。 这个相信出台这个通知之后也没有开发商不敢，就是敢说不能公积金贷款这种霸王条款了。那如果您真正去售楼处真的是碰见了，或者在荆州边一些区域啊碰见了不让用公积金贷款，您可以打12345这种市民热线呀，包括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去举报。那一旦举报成功了，这个开发商企业会纳入一个企业的征信系统，会严肃的处理它的。 对于这个违规情节严重的拒不整改的要公开曝光，同时呢纳入企业的这个征信系统啊，依法严肃处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往往有一些政策出台呀，我就担心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会不会用其他一些办法呢绕回啊绕道来进行。因为确实呢我们也看到啊，比如说买一个房子，如果是商业贷款的话呢，作为开发商来讲呢，他回款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对， 而用公积金贷款呢，就是纯粹用公积金贷款买房子呢，现在真的是不太多。为什么？它不够 对 它的钱。 是 因为那个公积金贷款的最高贷款大概是120万。你像北京的这个房价的话，可能少说一套房子也得300-400万。 是， 你300-400万的话，你带你120万，这刚哪儿到哪儿啊？ 是， 除了你首付后面肯定不够。那么最后就形成了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共存这种组合贷。那么这种组合贷呢，对于开发商来讲它是最不乐意的了。 对 啊， 要办两次贷款，然后走两个部门，然后手续更长。 对， 所以它这个组合贷一般大家他就去引导你刚才我说的可能就是有折扣的方式去引导你使用纯的那个 商 业贷。那这样下来其实大家又避开了这公积金了。所以这个条文也是通知要求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或减少折扣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公积金贷款这样一个政策。 但是如果假如说他呢不以什么打折的高低作为呢很多人选择公积金和商贷的这么一个理由的话，那人家就说了贷款就是商业贷款，不能公，他不说不能公积金贷款啊，他就说我这个项目就是商业贷款，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样说法肯定是不可以的。 这个肯定是违反这个条令的。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条令啊，不仅是对开发商有所约束，它对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有所约束的。这个条令是这样说的啊，自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工作，也就是说以后这个公积金审核锁定在10个工作日， 就是速度加快了。 对对， 就 不让你往后拖或者是怎样了，其实对两方都是一个约束。 反正如果把这事儿要是做好的话，各个部门要共同齐心协力共同来做哈。 就是如果两方都把这事儿做好了，这个流程就打通了。 对， 那个开发那边回款就没有压力，他可能也不排斥公积金了。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就是所以他那两头施政嘛，而如果是有一头没做好，可能就又回到周老师刚才所担心的那个局面， 就是一个死结。 对 啊，因为里边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啊，只是强行不让他这么做。 对， 那可能他就会找别的招。 其实就是刚才您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我们政策长久以来面对的都是这种局面。那政策出的再好，如果实施不到位，可能又架在空中了。 是的， 所以说往往政策实施之后他会观察一段时间再出一些细则，像我们刚才看见这个其实就是一些细则。 现在我发现我们国家这个政策出台是非常快， 对， 而且呢是越来越严密了。 对， 一些控制呢就是跟原来相比呢好像留的余地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少了。 对对对， 所以呢有些人存着侥幸心理的人要好好掂量掂量了啊。好，那接下来还是关于公积金 金这个方面的事儿啊，说这个港澳台同胞将享住房公积金的待遇，实现安居梦。说住房城乡建设部还有财政部等几个部委啊，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内地包括大陆就业的港澳台同胞享有住房公积金待遇有关问题的意见。这个意见也是支持更多在内地啊就业的港澳台同胞通过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来实现安居梦。 这个第一次看这新闻时，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挺有意思。一般长期以来港澳台同胞一直给我们的感觉是不差钱儿。那最早的时候他们一买房就是全款。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说，看到这样一条新闻来说，可能我们跟他们的经济差距拉得越来越近，可能几乎没有了。 我们越来越像是一家人了。 对对对对对。就无形之中感觉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那现在这个政策出台，其实就是说让这些港澳台地区的这些同胞在大陆也是可以放心买房，或者是可以享受到公积金贷款买房这样一个优惠福利。 非常好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住房租赁时代需要补给啊，要把这个缺口给它供应上啊。那么岁末在十里铺租房的市民王先生接到了一个中介的电话，说新一年的合同，他的这套两居室的月租，他的这个钱呢，从5500涨到了6000了。那么政策呢，鼓励出租，房企呢调整啊，房企啊也是调整战略，专家呢看好租赁，但摆在众多租户面前的现实是，新一轮的租期的租金毫无意外的上涨了。那么近日有研究机构披露说，一线城市租赁房源的供应缺口因为租购并举顺利进行的一大考验。它成为了这个租购并举顺利进行的一大考验了。 这个事儿主要还是我们归根结底我们看这个源头还是房源紧张。如果这个现在房源紧张呢，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租金上涨。我们看这数据显示，北京租房人群人均月租金的现在已经是2795，和相比于2016年是上涨了14%。这样翻开我们看历史数据，一线城市和新的一线城市在2012年到2016年，租金涨幅基本每年都保持在8%到15%之间。一个是岁末，还有一个是三月份，还有一个是七月份，这几个时间节点。七月份主要在北京市大中院校都毕业了，毕业以后这些人走向社会，他们又要去租房。所以这几个时间节点，包括北京人口净流入一直保持增长，所以北京的这个租金是每年都在这样让我们以看得见的惊人的速度增长。 其实以往呢我们也感觉到啊，就是现在呢整个的房地产的形势是这样，所以有一些呢卖房的啊，一些这个房主呢可能把卖转为租了。他来说他这个市场呢不会说这个减小，应该还会增大，咱们想象是这样的啊。但是呢这个租客就租别人家房子这个租客啊，好像现在也有所增长，所以造成他们之间这个比例有点不太协调。就是租客反而多，那么出租房子的房主呢，现在反而这个市场呢倒并不是增长那么大啊。 对，所以租金就上涨了嘛。 对呀。 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一线城市都在比如这两年呢群租房整治，像那些小产权房里的一些违法的公寓的整治，这些都是把这一部分人全都去赶向租这块， 引导到这个租赁市场。那租赁租这个比如说合租或者租单间，这样的话要比之前那种小公寓的人要多得多得多。 对。 所以房源肯定不够。 是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呢，现在不是讲究什么这个租购并举吗？什么租购同权呐，这国家是提倡租房子的，而且呢为了给大家更多的提供这些租房子的房源，那国家也是各个渠道， 租赁性住房政策， 对，各个渠道呢也是都共同努力哈。 对。 但是近一段时间确实实实在在这个租金在上涨， 主要是主要是集体租赁型住房还没有大批量的下来。 是的是的。这属于那个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时期啊。 对对对， 我想挨过这个时期的话， 对对对， 我租房的这个房的价钱肯定不会上涨，我觉得会滑落。 预计，反正我是觉得预计春节之后这些返乡人群回到大城市之后房价还会 至少是租房的房价还会有小幅的上涨， 还会上涨，是吧？ 嗯 嗯，那我们就得坚持一段时间吧。 对，等着集体租赁性住房。 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的房贷利率呢上涨了10%，那么房价呢下降，刚需买房更加难了。说在经历了史上最严的这种调控以后啊，这个贷款利率上浮，额度呢收紧，放款周期呢长，已经成为了2017年按揭贷款的一个年度热词。那今年1月份啊，部分的银行呢可能将首套的房贷利率啊由基准利率呢上浮了5%，调整为呢基准利率上浮10%。那去年的元旦开始，15家银行的北京分行集体行动，对于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贷款利率的约定执行不低于银行基准利率的0.9倍，彼时的行动也是京城银行房贷业务的首次集体调价。 嗯，刚才周老师说的房价下降，刚需买房更难，这个难字其实包含了三层意思。 嗯， 之前我们说刚需买房难是市场上相对于刚需的房子比较少，我们找到这个房子买到比较难。 嗯， 现在这个难的是我们贷款的周期也长了，那我们贷款的利率还高了，所以这个是难上加难了。 嗯， 那在现在临近岁末，我们看一下，就首套房贷利率上浮的5%的银行已经就有所减少，多数银行的首套房贷利率呢基本是上浮了10%，同时还有个别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按照了基准利率上浮的是20%-40%来执行。 嗯， 所以这个数额也比之前我们刚需买房可能还有一些利率优惠的那时候要多了一些， 这是门槛呢又加高了。 对对对， 嗯， 而且我听说现在审批的时间不仅长了，审批也更加严格了。 嗯， 就比如之前我银行看流水嘛，那每月有固定的钱流入就 OK 了。那现在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那个银行贷款经理告诉他，你这张卡里每月流进钱，然后又流出了，这个银行就自动认定你为你留不住钱。 嗯， 所以就不批他。所以就是说，这些不仅仅是这种大的， 非常严格， 对，细则也更加严了， 甚至有些条件还蛮苛刻的哈。 对， 实际上这个利率呢上升的话，也就预示着大家还贷款的钱要多了， 是，对， 啊， 可能每月的话就是基本要多1000多以上。 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人家是刚需或者是刚改， 嗯， 那在买房子过程当中的这个门槛又增高了，那很多人那很有可能就是持币待购，再看一看，不能够特别匆忙的来进行房子的交易了。 对。 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再等等，那明年房贷肯定会出现，预计还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一些优化。 嗯， 像比如 就是今年吧， 对， 这就2018年， 对，咱们过了春节之后， 对， 过了春节之后， 对对对， 比如这种首套刚需啊，有改善需求的房贷可能会得到一些政策性的支持。 嗯， 没有现在这么严了。 嗯， 嗯，也许各种的放贷指标呢会有所优化，这也有可能。 对， 啊，对于这个投资性的住房的房贷呢需求会限制，肯定这方面要更紧。 嗯， 啊，对于一些刚需刚改人群，他们的这个利率的情况，房贷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 咱们还要拭目以待啊。 对对对， 嗯，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还有下半段，我们要跟大家呢一起聊一聊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这些问题呢， 嗯， 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 嗯， 我们集结出来的，统一进行一些回答。 好， 当然了，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把你的问题呢表示出来，我们来互相的交流啊。您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节目了，咱们互相交流。另外呢，如果您有一些房地产方面的法律问题，这个好像并不是说谁都能够解决的啊。 对， 因为这个太专 业 了， 是， 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可以把电话姓名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呢反映给我们，我们会找有关的律师哈，给您做专业的解答。当然有一点呢要提醒大家，我们这是公益的啊，是免费的，所以呢， 嗯， 也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给大家的一个新年大礼包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问题解答。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的，那很多朋友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要求啊已经通过公众微信平台给我们反映过来了哈。 嗯。 一定要注意，如果您需要法律援助和咨询的话呢，别忘了把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啊。 嗯。 这个有利于我们的律师朋友跟您呢做进一步的联系和交流啊。另外，良策朋友，您这个要求的话呢，我们的编辑呢会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您啊。另外有一位叫做容易朋友，你看你们俩能不能看看，跟他交流一下啊？ 嗯， 他说能说下这个关于顺义区赵全营板桥地铁的规划吗？说现在的首创公园城，还有润景园、锦绣园几个房地产的项目，但是呢，出行都不是很方便啊，那边的这个地铁它的规划是怎么样的啊？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呢，可能也有些可以去到什么样的网站去问一下啊。 地铁这块是这样的，因为好多开发商他在开发楼盘的时候，他就口头上说这个板块有什么什么样的地铁规划，甚至他会告诉你，那你去百度搜，然后就能搜到。其实咱们认定一个地方有一些政策的规划，那您去首都之窗网站或者是北京地铁官网上，它有明确的条文，条文它条文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地铁规划，比如说在建了或者是预计建设，都会在那上面都可以看到的。 嗯。实际上呢，您提到顺义区啊，顺义区确实它的发展呢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它这个交通发展呢，也是大踏步的往前走啊。 对。 你像刚才他提到了有几个项目，像首创公园城啊、润景园呐、锦绣园呐等等这几个房地产项目都是在那儿，所以它的交通问题呢，肯定也不会这个解决的太慢。 嗯，对，你主要是一个地区，如果他的那个居住人群过多了之后，政府就会解决这件事儿的。 嗯， 可能现在顺义没听说现在有地铁的，确实没听说有地铁的规划。 顺义后沙峪那边是有地铁的。 顺义是在建，是有一条地铁，但是说新建的 十五号线吗？ 有吗？ 十五号线和十六号线，它新建的这个是没有听。没有，我们之前在首都之窗，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发布的信息，做过一次盘点，就是在建和未来要开通的。 嗯、 那我们当时从政府这个网站上得到信息是那块是暂时没有 哈。 对。 不过呢，容易朋友，您要是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到这个首都。 首都之窗 上面去看一看， 对，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规划啊？确实，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 嗯， 因为呢，你到一个地方去住的话，其他各方面都可以，但是交通特别不方便，造成你生活就特别不方便。 对， 啊，你出去的话，有的时候那些黑摩的啊等等的，你还得坐他们这些东西啊，一个是这个不安全，同时也非常的不方便。 对， 是。 啊、现在我身边的几个顺义朋友，他们如果住在不是临铁的地方，主要就是依赖自驾的形式、上班。 上班。 嗯。 好的，那咱们这样啊，先看看这个问题，一会儿有时间呢，咱们在下半段一起说哈。有位听众朋友问说，请问定金和定金是不是一样？当然，这个第一个定的是一定的定啊，第二个定的是预定的定，就是言字旁一个丁那个啊，预定的定。说这两个定金是不是一样？哪个是可以退钱的？哪个是不能够退的？实际上，这个一会儿咱们要着重说一下啊，因为现在有一些买房啊、卖房啊，这个交定金的事儿。 甚至买车都会有交定金， 对，很多方面都会交定金，但是这个定金和定金它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定金呢，它是预定的意思；有些定金呢是一定啊，就是说你是一定要这个东西了，只是你后边的话呢，要把这钱刨出去，你再交完钱就完了。 对 啊，它不会给你退的，所以这真的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好，那下面呢先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嗯。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是三九的第一天，目前的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白天受补充强冷空气的南下影响，近地面北风依然是强劲的，风寒效应明显，气温低，天气寒冷，请尽量减少出行，外出要注意防风防寒。此外呢，风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那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局地有扬沙，偏北风4到5级，阵风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度，最小相对湿度10%。那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今天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预报是，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的影响，气温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好，那最后呢，代表编辑焦玲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大搜家，一位是郑鑫，郑鑫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是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大家呀，这个无论是听众还是网友提出的一些关于房地产方面的问题呢，做一些统一的答复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在手机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进行交流啊。另外，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法律的房地产方面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您呢也可以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告诉我们，我们会请有关的律师来给您做免费公益性的回答。这个是我们楼市好声音献给您的公益大礼包啊。好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依然是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了。来，先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目前呢在北京，家庭商贷了一套房，计划呢把它卖掉，再用公积金呢购房。首先，这个算二套吗？ 算， 这个算二套。 公积金是认房不认贷，这个房认是认北京的房。您现在家里有一套房了， 但是他准备把它卖掉， 那也算， 也算二套。 他贷过款， 对。 好，那您这个呢算二套啊。那么首付比例和贷款的份额如何计算？如果是混合贷，那么商业贷款部分如何来计算？咱们先看第一个啊，他说这个首付比例和贷款的这种份额如何来计算？ 首付比例按二套的话，现在二套的执行是六成以上， 就60%以上， 对，对， 首付 在六成以上， 好，这个份额已经出来了啊，另外，如果是混合贷，那商业贷款部分如何来计算？ 商业贷款的部分，你得到你自己申请的银行，那比如说我去工行申请，因为他要再买的是二手房还是新房，他新房的话，他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开发商可能他自己有几个银行会签署协议，你要比如做这个混合贷组合贷，那这个开发商会告诉你我这个银行的是一个什么政策， 它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的。 对， 而且这位朋友这种情况无论是公积金还是商贷都算二套，组合贷的话是按照每就是不论是商贷还是公积金贷都是最严格的那套标准， 对， 都算二套。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家庭啊也是挺不占便宜的哈，因为他本身呢原来是有一套房，但是呢他把这套房已经卖了，然后他想再买一套房，实际上他手里呢是等于是没房，可是他曾经有过房， 对 啊， 所以说刚才咱们上半段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银行贷款政策也是遏制了一些改善需求， 对， 就是这类朋友， 所以他比较吃亏嘛，就是说我现在呢把我住的房卖掉，等于我手里就没有房了， 对 啊，但是呢您再买房的话，您也算二套， 对， 那么二套的跟你一套的各种待遇是不一样的， 对， 比如刚才您提到二套，它的首付比率就要达到60%啊， 对， 要一套的话呢。 30%就可以了， 35%， 就首付比例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如果是卖房的话，其实他本身那个钱也是充裕的。 对，这还是就是我们之前说是，就是在政策之前我们说遏制杠杆，其实就是说有一部分人他把他之前的这个房子卖掉，然后他去，我们没有这政策啊，我们说就再以这个低首付去贷两套，这样他就同时有了两套房，所以这当时就是出这个政策的时候也考虑了这个情况， 属于投机型， 就怕这个钻空子， 对，所以可能这次这个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政策是史上最严呢，就是他把之前我们所有政策或者空子 都考虑进去了， 总结了，对，升级版的，那这个像也是堵住了真正改善成需求的这些朋友，那没有办法， 就是反正是这个有一点误伤， 对， 这个没办法，慢慢来吧， 是 啊， 反正您那房子也卖了就交首付吧， 对对对，还真是 首付再凑凑， 再凑一凑啊。好，另外这个荣毅朋友啊，您问的这个法律问题的话呢，不是说问我们啊，我再澄清一下，关于法律问题的话呢，要如果真是说是那种非得要律师来给您做咨询的，一定要注意您把您的电话号码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显示出来，这样我们会让律师朋友呢跟您做进一步的交流。这个问题我看到了，应该我们是回答不了的，因为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所以呢必须请律师朋友跟您做进一步的专业的回答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定金与定金的事儿，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很多交易呢都是需要交定金或者是定金的，那第一个定的就是一定的定啊，第二个定呢就是预定的一个定，言字边一个丁啊，但是如果你搞不清楚关于这个一定的这个定金和预定的定金的问题，法律上来说那有些它真的就是不能够退了啊， 对， 所以消费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不然呢您可能吃大亏了。那接下来两位来谈一谈这个一定的定这个定金与预定这个定的定金的区别在哪儿。 您就先记住了，咱们先记住一件事儿，就是说言字旁的这个定，就是口头上的定，这个定是可以退的，但是宝盖头的定就是一定的定，这个定金是具有法律效益的，您交了之后是不能给您退的， 所以有的时候一字之差哈，这个定金在法律上就没有严格的界定了， 对， 一定的定它是有法律效应的， 对， 而预定的定没有， 对，言字旁的定就是口头上的，我交个定金，然后我不想买了，我就退了，这是可以退的。 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口头啊，没有落实到笔上，这容易的这个有漏洞，你发现吧？可能商家说了，你先交一个定金吧，你说好，我交一个定金吧。但是人家商家可能说你这是一定的定，然后呢，你买人说我这是预定的定，这就说不清楚了。 这就是说，无论咱们现在交定金的这事儿，就是买房或者买车这些大件 儿， 交之前肯定会跟您签一个所谓的这个合同，签合同的时候，您要反复的跟销售、开发商确认这个定金能不能退，然后最好签的时候您是录音也好，摄像也好， 对， 然后 有一个凭证， 对， 所以说这个定金交付呢容易啊，要回来就难了。因此呢，在签的这个协议当中，一定要显示出来是哪个字儿。 对 啊， 对。 我们再提醒一下，如果是一定的那个定啊，保个就是保盖的那个定啊，一定是要不回来的。 对， 您甭管交了多少钱啊，这个要不回来。您打官司的话呢，也挺麻烦的，因为它是有法律效应的。 对。 如果是那个预定那个定哈，就没问题。 对。 啊，所以呢，这个两个定字啊，一定要弄清楚。好，那下面呢，我们再回答一个网友的问题吧。网友闪电说了，说我是一名刚需，过去一年呢，我一直在找房，都是因为呢种种原因没有买成。我主要是想啊，在靠近城区的地方呢买二手房，好不容易看上了丰台一套房，但是银行告诉我呢，利率是提高了10%，这样一耽误呢，我又没有买成。说请咱们帮着支支招，说我的条件很简单，不限位置，但是要有地铁，别太破就行了。好像看似是没什么条件， 对，这个 条件也挺， 其实也不低， 对。 这个朋友就是像刚才咱们说的，就比如过去一年的政策太严了，对刚需来说确实挺不容易的。你像刚才咱们说那种情况，这位朋友全赶上了。所以说呢，他在城区找这个钱，2000年以前的小房子多，但是呢40-50平的小开间或者一居舒适度不高，物业呀包括这种那个小区里边的管理啊都不是很好。那比如超大一点的一居或者两居呢，那总价高，可能他这个钱又够不上了。新房这块，刚才咱们说的二手房啊，新房这块，我建议他去看看，比如刚才咱们说的新开通地铁的房山、大兴一带，包括顺义一带也有这种，他这个钱差不多能买一个60-90的小两居，价钱呢，大概300万就能拿下来。实在不行，不想买二手房，然后新房又嫌远，可以等等共有产权。 他倒是对于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要求啊。是吧，就是具体哪儿什么的他倒没说。 他说 只要是有地铁就行，那倒也是。 别太破的话，就是我们就排除了一些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的一些房子，那他可能我理解可能需要生活有一些品质。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之前又说想买二手房，其实这样再看看稍微远一点有地铁的新房也是可以。 有地铁的新房 可以去房山看看。 对， 你们给提供的是房山是吧？ 对，房山。 好，那这位朋友去房山看看吧，或者说自己在网上多浏览一下啊。 对， 因为看似你这个条件还不是特别苛刻啊，比如说不限位置啊，但是要有地铁，别太破就行了啊。那你就找有地铁的地方吧。另外呢，这还有一个问题啊。咪咪说了，说我卖房，儿子买房，一年之内可以减免税费吗？ 是。 这个我也这个写的好像不是特表达特别清楚。 是他要把这个房子卖给儿子吗？ 他说是我卖房，儿子呢买房，那就说他把他这个房子卖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我也是这么理解的，把这个房子卖给你儿子，那就是说一年之内可以减免这个税费吗？ 现在是这个房子满五并且唯一的房子， 他们可以 减免税。 对，就是如果他是满五唯一，然后卖给自己的儿子，他们俩之间做买卖，然后这个税费是最便宜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亲人之间还要这样，比如做赠与或继承，但是现在赠与继承的这个税费也要看你这个名下的房子的多少，所以如果是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情况啊，就是他把这自己的这个房子卖给他这儿子，满五唯一是最便宜，但是你说一年之内有没有税费减免，这是没有的。 还 有一点就是说， 咪咪 您这个 这、 您这 儿子必须得十八岁以上。 十八岁以上，咪咪，我觉得你这条没有说清楚，尤其这个房子这事儿啊，有一点落个字儿啊，多个字儿啊，标点符号没弄对呢，可能都不太好回答。 嗯， 所以您再具体说一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上面你显示是我卖房子，儿子买房，一年之内可减免费税税费嘛啊。另外后面这个啊，他说二月二十号网签的，到今年几号就截止了。啊，他是二月二十号，那就是说他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号网签的， 嗯， 啊，那么现在已经是二零一八年的一月份了， 对， 啊，他说这个网签到今年几号截止？ 这个截止指的是什么截止啊？ 就说这个事儿 没有说清楚， 对，您这个第二问题依然没说清楚，啊，这个咪咪他又发了一个微信，他说不是卖儿子啊，啊，不是卖儿子。 不是卖给儿子， 我卖房， 嗯， 儿子买房，他看来就说他不是卖给儿子，就是他本身要把他的房子卖掉。 那是不是他们的户口在一起？我理解他就问他们可能之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年之内减免税费的这个问题 啊？有可能。 那就是这样，就是他把房子卖了，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家庭里他是不是就是说家庭无房？ 嗯， 那儿子在买房，以这个家庭，其实他要满，就像刚才小陈说的，这个儿子要是满十八，儿子是可以单独以他为主体去购买这个房子的， 嗯， 就不牵扯他卖房子这个部分了。 嗯嗯，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这个朋友能不能明白啊？ 嗯， 就是说他卖房子，然后儿子在买房子，其实和这一年之内减免税费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 我们看这房子的税费是你名下的房产是不是一套？如果就是说你们家，以这家庭为单位再买的话是第二套的话，那我们就刚才说了要首付60%以上， 嗯， 60%以上， 嗯， 那现在他说他卖了，那儿子买，我们理解这儿子可能是18岁以上已经上班了， 嗯， 那就是说他如果以儿子为主体的话，其实不影响儿子作为这个首套进行购买的。 嗯嗯，而且他说是二月二十号网签的啊，到今年的几号就截止。我估计可能网签完了以后就应该要进行什么？ 对，他可能我理解是他2017年二月二十号网签，是他卖的那个房子是网签了。那现在他可能想等这一年，怕影响他儿子进行这买卖。 嗯， 如果这样联系下来，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理解的。 嗯 嗯，所以就是如果他儿子十八岁以上，以儿子为主体去，嗯，他们可能户口本现在在一起， 嗯， 那就是说他卖了以后，然后儿子，比如说要进行公积金贷款，那个，我们之前也说了，公积金是儿子作为首套是不影响他作为首套房的，不影响他的， 嗯， 他儿子买的。 是的，好的，那这个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复杂的哈。 嗯，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有一位叫安家北京的，他说这个大家都说呢，南城没有北城发展好，真的是这样吗？说最近两年呢，南城会发展吗？我想买丰台的房子，能给推荐个区域吗？首付他准备了300万以内。 其实说实话，现在丰台发展真的很好。那首先呢，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这周我还跟小陈说，丰台现在已经开了3个万达， 对，光万达广场就仨， 对，这应该是北京所有16个城区里最多的一个区。 嗯， 那我们看，就是他选的这个丰台其实也比较好啊，紧邻的三环。那未来呢，就是我们在草之前也节目上说过，草桥有一个第二机场的快轨首站。 嗯， 那未来呢，丰台肯定受第二机场辐射的发展影响。现在丰台发展的包括丽泽这个整个区域发展都非常不错。 嗯 首付300万在丰台买房，新房来说，丰台现在新房其实都算豪宅了。 嗯， 那以就是之前的那个包括新城援助啊，还有就是一些华润的这个项目，可能他的首付300万买这些房子来说是比较稍微比较困难一点。 嗯， 其实呢，说句真心话啊，无论是从楼市的成交，还是市场的热度，以及这个购买者的认可程度来讲，丰台应该说有特别大的一个转变。 对对对。 现在呢，真的发展的是非常好。当然从，咱北京人的感觉来讲说，说北方啊，北边更好一些啊。 对。 南边呢，相对来讲呢，不如北边发展的好，发展的快。但是确实北边呢，它的资源呢是比较集中的，发展也比较的快啊。但是现在相对来讲也比较饱和了， 对 啊，所以现在南边的发展呢是正在突飞猛进的往前走， 是 啊，它是一个朝阳的一个区域， 是， 所以真的不要再说什么丰台和南边不好了，啊，这是过去式了，已经 out 了啊，所以你要想买房的话，不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之前大家一提丰台就想到那个新发地、大红门这种地儿，其实丰台被俩这俩地儿不能说也不能说耽误了吧，就是说把整体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层级稍微拉低了。现在大红门现在已经搬了，然后新发地也现在我据我了解是进行整治跟规划了，对。 而 且新发地很多的那个我们说卖水果啊或卖蔬菜这些，就是他们都开始在网上有自己的店了，就是已经互联网化了，真的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前进了很多。 实际上现在北京的无论是疏解人口哈、还是有一些这个不适合北京定位的一些企业的疏解等等的，其实就在做这件事情哈、就是东西南北都让它更加合理化， 对 啊，更加的科学安排啊。 是， 来咱们回答一个小问题啊，说这叫他网友叫刘老师哈、说这个我在购房资格审核以后怀孕了啊，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需要再重新做审核吗？ 这 是个突发情况、 这看您的过户的那个日期，如果您的那个预产期在过户之后，就不需要再重新再去做审核。如果预产期在过户之前，也就是说您在过户之前生宝宝了，那可能还是得重新再审核一下。 这个有宝宝和没有宝宝有区别吗？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有区别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购房之前有宝宝，那可能就等于就是说你在填这个一些资格审查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属实的。 对 啊，如果你这些弄完了以后，然后你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就应该不会再去重新再填那个资格审查的一些报告了哈。 对。 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请问总价300万左右，在北京哪儿能够买到100平米的房子？300万，100平米，这够拮据的。 这个听着挺不靠谱的，其实真有，在房山，还是在房山。就刚才我 这种房子， 对，刚才我说的，那肯定是二手房啊，新房肯定买不了了。那个房山，像燕山、窦店，包括周口店一带那些二手房，其实挺便宜的，没有咱们想象的那么贵。包括整体现在房山的新房的均价也在32000左右，二手房也就在30000左右，所以说能买着。 另外呢，他也没说的太具体啊，比如说你300万左右要买这个共有产权房的话呢，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对对。 啊，如果你要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资格，那你就等着买共有产权房啊。 他也没说他买这个房子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居住的一个需求 啊。 如果您是想度假景区，其实去怀民延平看看也挺好的，景区边就100平的房子300万能拿下来， 300万是可以的啊，是可以拿下来，但是看看买什么性质的，在什么区域买，什么地方买啊，这要看你的需求了。另外咱们由于时间关系，最后一个小问题咱们再回答一下哈。老张说了，说共有产权住房个人份额可以继承吗？如果子女呢名下有房，不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资格啊，继承资格是否还可以继承呢？ 共有产权房的个人份额肯定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像您这种情况，子女名下有房，他只能二选一，要不就把他名下的商品房卖掉，要不就 卖掉也是显示他曾经有过房啊。 那可以继承， 可以继承 是 吗？是 的，要不就是那个把您这共有产权房这份额退出，就是这两种选择， 就获得自己个人应得的那一部分钱。 对。 所以就是说看你子女是不是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资格。 对对对。 如果有资格的话呢，他是可以继承的。 对。 如果没有资格，那就不能够继承了。那这个房子的话呢，就把你的那个富有产权的那部分的这个经济哈、给退回来。 对 对 对。 好的，那哎呀，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咱们再抓紧吧。 嗯、 这个小叮当说了，说请问我是北京学校的户口，可以买房吗？哎，确实有这样的，就是说外地的大学生哈，他考进了北京的大学以后， 嗯、 这个时候呢，他的户口会跟着他迁到北京来， 嗯、 但是是在学校的临时户口是吧？ 嗯，对， 叫学校户口， 这样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像他这个户口跟他呢进了北京，进了他的大学， 嗯、 那等他毕业以后，这个户口还要迁回他的原籍吗？ 是。是， 还要迁回去。 对 对， 本科毕业肯定会迁回原籍。 嗯， 但那时候可能就是，嗯，在身份，就是有的人是身份证上会那个印的，但是他也不是北京户口。 嗯嗯嗯。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呢，哎，有人还真问过我这事儿， 是吧？ 就说他是一个外地人， 嗯， 然后呢，考进了北京的大学， 嗯， 他说这个时候我发现，他说这个户口就跟着他进了大学的学校了， 对， 啊，他说 属于集体户口， 对，他说属于集体户口，然后毕业以后，嗯，这个户口迁到哪儿去？ 迁回原籍， 迁回原籍吗？ 原籍的街道所在地，嗯， 啊， 嗯， 那好多就是在北京这个大学生啊， 嗯， 他就毕业以后，他就不管这学，不管这个户口的事儿，什么都不管，这个户口一直在学校的集体户口里边。 嗯， 有这样的人， 对，挺多的。 啊， 学校可以帮你保存，但是 可能到一定的时候，人家就会， 如果您买房啊、生孩子，这些都是硬性的需求，你要需要户口啊，所以肯定是要迁回去的。 嗯， 他这个就是说，这本科的这个学校的集体户口，咱们肯定不要等同于，比如说是央企或者是我们研究生、博士毕业了的那样的。集体户口这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比如说我们研究生毕业了以后，然后有单位去 接收， 对， 嗯， 单位接收我们，然后说比如这个单位有政策说我可以给你转到北京， 嗯， 这个集体户口大家记住是可以等同于北京户口， 嗯， 那我们可以去买房，买完房以后从集体迁出来，这个户口会落到你这个买房所在的户籍地， 嗯，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称他为新北京人。 对， 嗯， 对，像您这种学上学的时候， 嗯， 考上北京大学， 嗯， 然后随着这个把户口迁到了北京的大学的校园里边， 这个， 就变成集体户口。 这个集体户口不等同于 是临时的。 对对， 嗯，他不是说让你永久的就落在北京了。 是是， 要不您就在北京工作，满五年社保， 嗯 嗯, 嗯， 就可以买房。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大搜家的郑鑫，还有朱小晨， 谢 谢刘老师， 周老师。 嗯，好，也非常感谢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 我家小区啊，有一位老太，快90了，麻将打得溜，思维转得快。下午呢，经常遛弯晒太阳，没事啊就嚼点核桃。 哎，核桃好啊，中国人有以形补形的说法。 嗯， 你看它的外形就像一个脑袋。 对， 所以啊，多吃核桃对身体好。可要说到真正的正宗的好核桃，您一定得吃新疆阿克苏的直皮核桃了。 哎， 个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 哇，这种核桃应该很贵吧？ 当然了，市面上这一斤啊得100多块钱，但是出人率高啊，又好吃，所以啊会买的人一定都会选新疆阿克苏的核桃，懂行的也都会挑品种，比如说33号果， 嗯， 外形大而且还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啊是极高的。 嗯，那在哪儿买呢？ 说到正题上了，今天啊正宗的新疆阿克苏33号核桃呢团购活动开始了，为了把价格压低，我们是简化了包装， 嗯， 量大运输减少成本，最终确定了超值的劲爆团购价，199元5袋。 哇，这划下来每袋每斤仅需要39.8元。 对呀， 数量有限，售罄立刻关闭通道，官方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了，这会儿看到手机尾号9869的林先生拨打4007106108，一上来就说了，说你们别骗人了，我老婆可是新疆的 啊， 33号纸皮核桃到咱们这儿啊，至少得100多块钱，你们划下来才30几块钱。 哎，看到价格有质疑很正常啊，这样呢，反正是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签收付款的，当地人啊更好鉴别了。 对， 它的外形大而美观，壳色黄透白，果仁橙黄饱满，味醇香甘甜，营养价值非常高，没事儿吃上一两颗，或者是用它来打豆浆、煮稀饭都可以。所以呢，我建议您啊，如果是自家吃，肯定是要吃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当然，如果是送人的话呢，送这样的阿克苏33号果也绝对是撑面子的。 关键是啊，今天您不用花到外面100来块钱一斤的价格，也不用冒着花100来块钱一斤还不一定能买到正宗阿克苏纸皮核桃的风险。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一箱5袋，每袋每斤仅需要39.8元。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普通核桃的价格，您今天买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核桃，当地特殊的气候、土壤、水质造就了它的独一。